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翻到嚟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啦！啱啱碌 Facebook 咧，见到有一位嘅即系今届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就 Facebook 就出咗个 post 啦。咁咧 post 九个钟之前，即系我谂系十一点零、十二点到咧，就出咗个 post。咁啊，讲紧就系话咧，竞选就必有输赢，此乃正常之道。但若大家用破坏、消灭来取胜，这不是我所想所见。望各同道赛跑选手与未来青年一辈正向的路，咁样 赛跑选手佢嗰个唔流汗嗰啲冲刺嗰啲赛跑选手 系啦，咁样 投降啊，跑住逃跑 咁啊，呢一位嘅 赛跑选手 系啦，咁呢位参选人就唔讲系边个啦，咁但系睇下张图啊，讲下啲咩先，碌落啲张图睇张图先。系啦，咁见到张图咧，就有一班着住黄色衫嘅朋友，就系即系扎用索打就扎起咗嗰位参选人嘅旗啦，咁样。咁嗰支旗系边一个咧？ 我哋唔讲佢系边个啦。 系啦，相信大家都睇唔出系边个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一个嗱，咁所以点解咧？即系着住呢啲黄色衫嘅朋友，就系即系扎住佢嘅旗咧？呢、這、一个就系要教大家嘅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就系要用一条索带去将一啲候选人不。嘅違規嘅 無人看管嘅直番啊， 係啦，就要扎起佢咁樣，係啦，咁啊，因為咧，我哋最近咧都係有即係呼籲大家咧，就係、是、出街嘅時候都帶一扎索帶咁樣啦。咁但係索帶嘅作用就唔係即係搏俾人拉，或者係即係藏有攻擊性武器嗰啲咁樣，唔係咁樣啦。咁而係咧，重點就係咧，即、就、係、是、當大家見到一啲無人看管直番嘅時候咧，咁記得要拎一條索帶幫佢哋咧索一索起佢。咁點解索起佢啊？就因為嗰啲直番咧就即係擺喺嗰條街 馬路邊啊， 馬路邊啊， 會阻礙行車嘅視線啦， 係啦，尤其是有啲擺喺啲紅綠燈隔離，咁啊令到啲司機睇唔到前方啊，睇唔到燈號啊，咁其實都會對於嗰個交通啊，或者對於行人咧，造成一個危險嘅。 啊，同埋尤其是而家打風啊，你真係，因為我都試過，嗰日我係見到有幅我哋自己嗰啲咧，爭啲吹斷嗰下佢。发落嚟嗰下都几系嘢嘅，即系吹断支剑， 尤其是我哋穷啦，啲旗比较脆弱， 系都几危险下嘅。其实大一大风起上嚟， 咁对家嗰啲就唔知道啦。咁样系啦，咁点解要即系索起佢咧？即系将嗰一啲嘅遮住视线嘅旗咧，就即系扎一扎起佢，咁样令到咧嗰个嘅道路又畅通少少，个视野上面畅通少少咁样嘅。咁啊，但系大家又咁样，唔好将嗰啲旗拆走佢啊，或者将旗拎走咗佢啊，咁样。因为呢啲虽然呢啲系冇人看管嘅财物啦，咁但系始终啲冇人看管嘅财物咧，都系属于 人哋嘅财物。 咁如果你破坏咗佢，又或者整烂咗佢嘅话咧，系可以告你刑事毁坏，又或者你拎走佢嘅话，可以告你盗窃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拎走佢，就唔好破坏佢。我哋就做啲建设性嘅行为，就加一条索带俾佢，咁啊将呢一个行人道路嘅安全咧，就即系摆喺第一位，咁啊令到大家即系道路使用者都可以畅通咁见到条道路啦，咁样。 咁假如你身上面冇索带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影张相啦。有其实而家有个电话有个 app 叫 Tell Me at 1823嘅，就用得系非常之简单嘅啫。你只要揿入去啦，跟住揿入你影咗张相，跟住揿入呢、這个submission 嗰度，跟住你可以撳 complain， 跟住將嗰張相即係無人看管嗰直翻 post 落去，跟住你可以話俾佢知究竟呢個係咩位置啊，擺咗喺度幾耐啊，邊個黨嘅直翻，諸如此類咁樣，跟住之後就 send 直接 send 就會 send 咗去1823嗰個投訴㗎。 係啊，咁啊，其實做投訴撚好緊要㗎，因為咧即係嗰啲嘅政府嘅人員咧，好多時都懶懶閒嘅，即係譬如朝頭早你投訴，即係夜晚先幫你去再處理，先睇下咁樣，咁人哋都收咗啦。夜晚嘅時候即係可能都即係將啲 奇異嘅第二啲位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即係最好做多啲投訴欄，咁不斷咁打電話，咁就知道佢，咁佢自然咧就即係會作出主動去作出一個行動啦。咁 淨係投訴我哋本土派嘅，佢哋就效率非常之高嘅，但係投訴建制派嗰啲咧，佢哋就好耐都唔覆嘅，咁你又可以追一追佢咁樣啦。 所以一樣嘢就係即係扎起嗰一啲，即係大家如果用索打去扎起嗰一啲嘅旗幟直翻嘅時候咧，有一樣好重要咧，就係要將佢個樣啊、名啊嗰啲都要扎起佢嘅。盡可能將佢樣啊名嗰啲摘起佢，咁就即係唔好俾佢得逞咁樣，就希望咧就唔好俾個樣就影響到道路使用者咁樣嘅視線啊，或者影響佢情緒啊，咁即係引起一個交通意外，咁就唔好啦。係 咯，唔開胃 啊。係啦，咁所以大家揸起嘅時候，盡量咧將佢嘅樣、容貌、佢名、政黨 number 都摘起佢， 全部揸實曬。 係啦，就睇唔到。即係頭先嗰張圖，睇一睇先，睇翻頭先嗰張圖，大家就見到咧。即係喺嗰張圖底下咧，大家就睇唔到嗰位嘅候選人嘅樣貌嘅， 係啦， 大家都估唔到係邊個嚟嘅， 樣貌同埋佢嘅號碼都睇唔到㗎啦。 係啦，咁樣呢一個係一個比較正確嘅做法啦。咁就係摘到連名樣都睇唔到，咁呢個就係標準嘅做法啦。咁樣 哦，同埋另外一樣可以投訴嘅咧，就係咧，我發現咗都幾多人個直番上面咧係冇寫選舉廣告。 哦，都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根據選舉條例咧，每一個嘅宣傳物品咧都要加上選舉廣告啦，寫得你印刷的數量、啊、承認公司啦、啊，同埋係承認公司的地址啊，咁啊好多違規的一啲嘅即係選舉物品咧，就冇寫明係選舉廣告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 check 下，即係有冇即係啲違規嘅行為咁樣，咁都可以告，即係向呢一個選舉事務處作出一個投訴嘅咁樣。好啦，咁啊，即係講一啲宣傳嘅嘢或者一啲呼籲嘅，講到嚟呢度啦。咁今節咧都係講關於選舉嘅嘢嘅，咁樣啊，唔係仲有一樣嘢要呼籲，就係、是、關於呢一個嘅，即係頭先即係。break 嗰陣咧，都好多人喺 chat room 度問到咧，即係做一個嘅監察點票代理人同監察投票代理人嘅問題啦，咁樣即係有啲人就問咧，嗰、那個監察點票同監察投票代理人嗰一個嘅截止日期係幾時咁樣？咁啊，如果根據翻呢一本啊口嗲嗲嘅選舉指引嘅話咧，咁去即係。提交呢一個監察投票代理人同監察點票代理人嗰個最終最遲嘅限期咧，就應該係喺嗰個嘅投票日前七日嘅。咁即係話，如果計埋嗰個嘅即係休息日嘅話，咁即係呢一個嘅24號星期五。就是最遲的一個的遞交表格的日子，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咧即係收到你哋表格之後咧，我哋都要作出其他嘅行政工作嘅，即係譬如包括就我哋要即係簽翻啲名啊，即係分配你哋喺邊一個投票站度做一個嘅監票員啦、啊，同埋再加上嘅就係、是、即係好多嘅 form 要填翻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太遲交俾我哋，即係最好就係星期五19號之前就要交到俾我哋喺洗手，咁我哋先嘅，係即係聽日，即係聽日㗎啦，咁我哋先至會有時間咧即係。幫大家去即係 arrange 翻各種唔同嘅，即係可能票站嘅地方啊，再加上就係即係幫大家簽翻啲名啊，啲行政工作上面咧都係要做翻嘅。咁所以大家就即係雖然嗰個截止日期咧，即係官方截止日期就係、是、投票日前七日，咁但係咧大家希望大家盡早將份表交俾我哋，19號之前就好交俾我哋啦。咁樣 係啦，大家各區嘅區頭都舒服少少啦，即係除咗安排街站啊、掛 banner 啊、check banner 啊。黐海報啊，已經用了很多人手噶啦。咁如果可以，大家幫幫手，早啲幫大家可以完成咗呢個監票人呢、這個即係分配監票人呢個工作嘅話，咁大家都會輕鬆啲咁樣啦。 係啦，咁樣 係啦，同埋就我哋都會盡量安排翻你屬意嘅一啲票站嘅，可能近翻你屋企啊，或者可能你要近某一啲嘅巴士站或者地鐵站，咁我哋盡量安排嘅。咁呢啲就早啲嚟，咁啊可以早啲幫你安排到啦，咁就方便到大家。 系啦，咁今次咧讲啲咩咧？今次入重点，讲重点啦，咁样。咁今次咧讲嘅咧就系即系承接翻上一节嘅话，上一节嘅话题咧，就系讲呢一个选民资格嘅问题嘅。咁啊，即系呢个选民资格嗰个问题咧，即系头先就讲到咧，有人就系即系喺呢一个嘅刊宪之后啦，同埋喺呢一个嘅截止日期之后咧，就交呢个报名表。咁但系呢依然咧系即系获呢一个选举事务处同埋呢个裁判官系批准，就成为呢一个登记咗嘅选民咁样。咁而另一方面咧。有一啲選民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刊憲之後，就俾人剔出咗 取消資格 咁樣嘅。咁講緊就係呢一個演藝界嘅團體，咁事件係點樣嘅咧？係 啦，咁佢係一路咁呢、這個當然呢個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呢個係一個功能組別嚟㗎啦。咁但係而家日前咧就有啲藝團收到呢個選舉登記主任嘅通知，話冇咗個投票資格喎。咁但係其實佢本來已經有，佢而家係有十幾個名單冇咗投票資格，就係一啲團體票嚟嘅。係。咁 他說就算其實因為本來這個選民名冊已經正式刊憲，但是如果要取消他們的選民資格，其實應該下一屆才處理，但現在就忽然之間刊憲完之後才取消他們的資格，那他們現在也都沒辦法可以做到什麼這樣啦。那他說、其實他這個他的藝團其中有個藝團的張嘉莉、就說 那個團體叫時差的，那他就在11年的時候就獲得這個藝發局資助的，那、就是他這個的就是他在5月2日，就是張小姐就是5月2日查了選民資格的時候，他依然呢在這個在就是個名字選民資格呢依然是刊登了在那個選民登記冊裡面的，但是呢去到、最近的時候呢上個星期六的時候呢才收到選舉主任的信件，就話佢喪失咗呢個選民資格咁樣嘅。 係，你斷估其實你如果你選民登記截止之前，你 check 咗自己係選民嘅話，你唔會 expect 過完個選民登記之後，先至有人同你講話，哦，你唔再係嗰個界別嘅選民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咁即係佢而家嘅情況，即係有人就係、是、即使就喺嗰個選民登記即係截止之後，係可以交名，咁但另一方面亦都係俾人除咗名啦咁樣。咁、而呢一個點解會俾人除咗名咧？咁樣咁啊，根据即系阿张小姐啦，张嘉莉咧，佢就自己估计咧，就即系呢十几个团体咧，即系俾人去除咗名咧。据了解咧，就因为艺发局就喺11月就换届啦，咁所以咧喺今个月嘅12日咧，就更新咗指明团体嘅名单，即系嗰啲选，即系嗰啲团体嘅团体票嘅名单啦，咁样。咁由于咧，即系呢一个时差咧，呢、這个团体咧喺过去3年就冇举办啲艺术活动，咁所以就俾人剔出咗佢嘅名单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嘅选管会就因为咁样咧，就将佢剔出咗呢一个嘅选民资格啦，咁样。咁啊，即系其实咧喺呢一个嘅文化界、演艺、体育、文化同出版界呢一个嘅界别入面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备受争议嘅，因为咧喺嗰个选民人数入面咧就2900多个啦，咁但系咧喺嗰一个选民嗰个组成嗰个嘅即系嗰个结构入面咧，其实就好古怪嘅，因为佢有一啲嘅团体咧就系、是、有一啲嘅选民咧就系团体票嚟嘅、有啲选民就系个人票嚟嘅、即系如果你喺啲演艺界啊，即系如果你系譬如你文化界啦或者体育界嘅话咧，你只能够系团体票方式系作出一个登记嘅啫，咁但系如果你系呢个演艺界又系出版界嘅话，你就可以即系以一个嘅个人身份啦，个人票啦，去作出一个嘅即系一个嘅登记成为选民嘅咁样。咁啊，阿淡仔都喺度啦。咁淡仔，你理论上都系一个演艺界嘅人士啦。咁 点解你会又冇团体票又冇个人票嘅咧？ 因为我唔属于嗰一啲团体咯，即系佢系要你系嗰一啲团体先至登记到嘛。咁我又冇固定属于某一啲团体嘅，咁所以我咪冇办法登记到咯。 哦， 即系所以我嗰行就我认识嘅人，除非你本身系一啲係有長約嘅工作嘅，咁否則基本上你都唔屬於呢個界別嘅。 哦，先我睇睇有咩團體，即係你要入某啲團體，你先至能夠成為嗰一啲功能界別，先有可能成為演藝界選民嘅咁樣。咁我睇睇，哦，即係睇翻份嘢，你都見到咧，要入某一啲嘅團體先至可以成為嗰個演藝界嘅選民嘅。即係譬如包括就係嗰個嘅香港影業協會有限公司啦、金像獎協會有限公司啦、IFPI 國際唱片協會有限公司啦、電影製作發行協會有限公司啦、出版人協會有限公司啦、戲院商會有限公司啦、香港音像聯盟有限公司，即係你成為呢啲嘅會員先至可以成為呢個演藝界人士嘅。 咁呢啲好明顯就冇我份啦， 睇唔起你喎。即係音樂界，你唔係演藝界人士喎。 喺音樂界啲就唔可以成為呢一個演藝界人士。 你冇出唱片，所以唔關你事喎。 係啊，咁所以就冇辦法參加呢一啲咁嘅即係冇辦法成為呢一啲選民啦。同埋佢其實即係講真都係，不過算啦，佢本質上就係唔公平嘅一個選舉嚟嘅啦，講嚟都嘥鳩氣，係咪先？即係基本上其實如果你要講嘅話，其實所有打 part time 嘅人都冇辦法即係成為到呢一啲嘅， 因為你入唔到嗰個會， 係我入唔到嗰啲會噶嘛，即係我哋即係一啲接 part time 嘅人。不過算啦，呢啲不公平嘅選舉即係講嚟嘥鳩氣，肯定唔公平噶啦。 我啲陳四話齋要話俾你聽，你係高人一等噶嘛，我有張高人一等嘅票。 因为如果睇翻资料咧，即系2000多个选民入边咧，团体票系个人票嘅5.4倍咁样，咁即系你一啲嘅合资格团体咧，即系你系可以登记成为一啲嘅成为，你会得到一张票啦。咁但系如果你个人票，即系你系演艺界个人票或者你出版界个人票嘅话，你就可能即系占嗰个比例非常之少啦。咁样，咁其实咧喺嗰一个嘅团体界入面咧，有好多古怪嘅人嘅单位咧，都系可以成为咗呢一个嘅团体。 團體票嘅一部分嘅， 尤其是體育。嗰方面啦， 系因为体育界咧，基本上咧，你只要开一间公司，咁然之后嗰间公司你有足球嘅一个嘅 有个足球队， 有足球队，咁基本上你已经系可以登记成为呢个会员噶啦。咁包括咧有好多其实有好多好奇怪嘅会员嘅，即系譬如有一啲嘅有叫做系即系香港国情港事评论社啦。中国梦青少年文艺节啦，有啲乜鬼嘢？海峡两岸中华文化促进会啦，咁样。咁另外仲有啲你估唔到嘅，有啲系叫做香港视艺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委员会喎。 乜嘢嚟？乜嘢嚟？ 仲有个系中国大西北文化遗址照文化遗址照片共赏会又系选民嚟嘅。跟住仲有啲纪律部队又系会成为咗呢一个选民嚟嘅，包括咩咧？包括有。香港警察空手道会 吓，唔系咁。总之你求其可以，如果我间公司我求其成立间公司， 仲有，警察都系好多好有艺术气质嘅。佢就有个香港警察书画学会，惩教处都有嘅，惩教处有个惩教处体育会。咁呢啲都系功能界别，喺呢个文化出版界嘅一份子嚟嘅。咁样， 但系佢哋嗰啲你话警察惩教处嗰啲，佢哋嗰啲。他哋 suppose 是政治中立噶嘛，唔系咩？ 佢系政治中立，咁但系佢就登记咗成为 但系佢个团体就可以登记成为 选民 、有个团体票咁样样。 系啦，咁样咁啊，即系喺呢一个咁古怪嘅政治嘅筛选或者政治嘅一个嘅一个组织结构底下咧，其实都见到咧两位嘅参选人，包括马逢国、洪州博贤咧，都喺呢一个事件上面咧都有作出一个嘅回应啦。咁样即系对于有十几个团体无啦啦失去咗呢个参选资格咯，咁样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马逢国就话咧就话呢个界别咧选民嘅资格就好复杂嘅，唔容易理解，咁需要了解呢个个案先至可以再评论啦。咁而另一个咧即系谂住借抽嘅一个嘅即系黄丝带嘅参选人 周 博贤咧就话咧呢一个选举事务处嘅做法就奇怪，擔心係政治手段去剔除部分嘅選民咁樣。咁其實咧喺今屆選舉入面咧，都有啲嘅政治團體咧，就係因為馬逢國啦呢一個嘅出現咧，即係代表住文化界的原因咧，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咧用佢嘅選票咧嚟去即係踢走呢一個嘅功能界嘅馬逢國。 咁當然啦，因為馬逢國係佢係支持即係俗稱網絡23条嘅嗰個版權條例 係。 咁但係周博賢就係反呢個網絡23条嘅，即係亦都即係馬逢國會攻擊周博賢，就係覺得話你咁樣係唔維護業界嘅利益咁樣樣。咁但係周博賢當然佢嘅理由就係覺得亦都要維護二次創作啦，因為係咯，咁佢係一個叫做黃絲帶嘅參選候選人嚟嘅， 係啊，咁即係頭先都講到個眾票問題啦，咁但係咧，即係有一啲嘅即係功能界別嘅，即係呢個演藝界功能界別嘅一啲嘅選民啦，就佢就為咗踢走馬逢國咧，就不惜眾票嘅。即係有一啲團咧，佢就開咗一啲團體叫做開咗一啲嘅藝術團體叫做踢走馬逢國嘅團體。咁然之後 喺呢個直接下咯， 係啦。咁然之後喺呢一個團體入面咧，就希望用佢嗰張嘅即係團體票，去令到即係馬逢國就即係落馬咁樣。咁即係咁而今屆嘅選舉入面咧，文化界嘅選民咧就加咗28% 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相信啦，就係因為嗰啲嘅界別嘅人士啦，即係有一啲嘅相當黃絲帶界別嘅人士啦，為咗令到呢個周博賢當選，就踢走馬逢國咧。咁所以就即係中咗好多嘅票，中落咗好多票數喺度。 即係兩邊大家一齊中。 系啦， 一边就攞啲体育会去种，一边就攞啲反马逢国会去种咁样样。 系啊，咁但系其实虽然啦，佢哋即系作出一个嘅踢走马逢国啦 ，anyone but 马逢国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做法即系有啲核突咯，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当首先第一样嘢，有一班嘅黄丝带啦，或者有一班嘅泛民派系嘅人士，佢哋不断主张嘅就系、是踢走功能组别啦，唔要功能界别嘅人士啦。咁但系自己 又要去参与、哦， 又要用各种唔同嘅方式、唔同嘅手段去跻身成为功能界别嘅一员。另一方面，有一班嘅人士，演艺界嘅人士，佢哋系反对众票、反对建制派不断众票嘅，但系自己又要用翻同样嘅手段。开各种唔同嘅团体啊，用各种唔同的方法去开新增佢啲团体票啊，跟住为嘅就系、是、希望就系可以加多啲，中多啲团体票落去，然之后就将 一啲佢唔鍾意嘅人踢走出去。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嗰、那、一個團體一個功能組別本身就係一個不公義、一個唔公平嘅選舉制度嚟噶嘛？你點樣去改變佢？你點樣去？你點樣去？迎合呢個制度都好，你都係會即係幫助，即係就助緊呢一個不公平嘅制度，係、繼續做。 即係繼續 support 呢個不公平嘅制度，呢、這個不公平嘅選舉。 而且 support 嘅方法係不斷唱中票啊！用一啲唔合理，用一啲係違反咗選舉公義嘅方法去種票落去喎， 即係同流合污啦。 係啊， 為求可以入到呢個立法會，亦就要同流合污，咁有啲咩意思呢？ 係啊，因為咧，其實講即係講即係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呢一個叫做踢走馬逢國嘅團體咧，係由一個嘅一個嘅人士啦，叫做阿韋少力咁樣，咁其實咧都有份係即係去建立呢個團體咁樣嘅。咁其實咧，佢一開始就話咧，佢開始有猶豫應該做種票呢個行為啊，佢就話咧，其實咧我可以代表咧即係十幾個團體啦咁樣，其實咧佢就可以代表十幾個團體，咁然之後咧就同建制團體去鬥種票咁樣，咁然之後佢就諗到咧就係話，其實呢手段佢應唔應該做咧？佢一開始就猶豫，到底應唔應該做啲受種票嘅行為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話，佢同朋友討論到種票嘅時候咧，就覺得就係話，其實種票呢個行為喺其他國家都普遍嘅啫咁樣，咁而且參加呢啲創團嘅運動係可以。俾業界都一個發聲嘅機會，改變現時嘅困局。於是乎，佢又參與咗呢個種票嘅行為啦。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有一班嘅呢啲叫做希望能夠改變建制啦，希望能夠即係喺個制度入面改變不公義嘅情況嘅一班人，其實佢只不過係參與嗰個建制嘅遊戲規則，邪惡嘅遊戲規則，然之後做一個惡性嘅競爭，大家鬥種票咯， 鬥用呢、這個。你走已经走入建制倒船，你仲要用埋建制派嘅嗰啲污糟手段去一起去做呢件事，一起去种票。 唔系，咁呢啲人有咩资格走去同人讲就话你要反对功能组别，你反对种票啫？呢啲人冇资格去反对呢一啲嘅种票行为。 系咪黄师大个智商系咪真系咁紧要？ 同埋最戇鳩嘅系你种票，你唔会够佢种噶嘛，大佬，个政府嚟噶嘛，佢又种票，你又种票，你肯定输噶。 系啊， 点解你可以中票，佢中得咁理直气壮咧？ 即系好简单啫嘛，你中票，佢咪搞掂咗你，唔俾你投票咯。佢中嗰啲票，佢咪继续投票咯。咁一来你就中票，你又做唔到；二来你又输埋个道德高地，更加戇鳩添。 系啊，咁另外咧，另外有一位咧文化界人士咧，叫做资深嘅电视人啦，叫做蔡锦源咁样。咁啊，即系咧，即系讲到呢个咁荒谬嘅游戏规则咧，呢一个嘅即系文化界呢个咁荒谬嘅游戏规则咧。咁其实咧，佢自己又冇系即系好反对呢个游戏。他反而就是说，不要埋怨他，选举事务处的规矩是这样的，你想要这一票，即是这个的即是功能组别这一票，你就想办法拿他回来，那些体育会你说他是中票，你就照中咯，这样。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对着这些新闻我真的无言咯。你可以说什么，你对着这些人你可以说什么。那 个报道就是说，于是呢蔡生呢蔡锦源呢就坐言起行，联同九个同事呢就创立咗九个团体， 一齐去 登记成为选民咁样，咁然之后呢就即係一揽即係做晒所有手续啦，就成立各种唔同嘅社团啦，就去踢走呢个马逢国。 你踢得走咩？你仲要你自己咁撚理直气壮咁样中票嘅时候，人哋都系可以中票，人哋咪再 set up 多，你仲要讲埋俾佢听，我 set up 咗九个人，你 set up 多九十个添啊！ 系啊，咁系啊，咁而最好笑嘅咧就系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报道啦，好多时即系去歌颂呢一班嘅黄师大， 系啊， 歌颂呢一班 嘅国家。点解可以讲到成件事咁理直气壮嘅？即系成件事就系好唔正直嘅事。 系啊， 做人最紧要正直啊嘛。 嗰个就话，虽然咧呢一个嘅制度好唔公平。我咧喺呢一个制度面，我系劣势，我系弱者嚟嘅。但系我见到建制派嗰班人用咁多哪吒手段去做呢啲咁嘅行为嘅时候，我都冇办法啦。 我都要哪吒埋一份， 我都要哪吒埋一份。咁但系，你冇得咁样噶嘛？即系当你自己喺度即系反对功能组别啦，大大声声走出嚟话要反对种票嘅时候，你自己又走去做一个种票嘅行为。咁其实你到你入到议会嘅时候。你係冇任何嘅 say， 冇任何嘅資格係走出嚟同佢講話反對功能組別噶嘛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喺今屆選舉入面啦，喺即係呢個文化界啊，同埋各種唔同嘅界別入面咧，都有咁多嘅黃絲帶啊，咁多啲低能嘅人士走去中票嘅時候咧，就係都令到咧，即係建制嗰一方同埋政府嗰一方咧，都有啲擔心嘅，即係擔心馬逢國嗰啲票咧係唔穩陣咁樣。咁於是乎咧，可能咧喺今屆選舉入面，於是乎就即係剔除咗十幾個團體咁樣，咁就話佢哋喺過往三年就冇辦任何嘅即係活動啊。咁於是乎咧，就即係將佢哋剔出，成為呢一個嘅，就將佢即係。 即係取消咗佢哋投票資格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喺今屆選舉入面咧，即係除咗喺地區直選入面有好多不公平嘅一啲選舉制度啊，有種票啊，有各種唔同嘅即係剔除參選資格之外咧，即係今屆係連呢一個嘅投票資格咧都可以無理俾人。無理俾人剔除 你，你整九個中票嘅團體出嚟，我咪剔除翻你十幾個團體咯。 係咁樣，咁即係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即係佢哋即係政府嗰個剔除做得啱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無論咧，即係你見到你點樣係做？即係行嗰種邪惡嘅行為咧，你都係即係唔會夠佢一個政治手段啊，或者政治打壓係即係唔夠政治手段啦，或者用佢一個嘅共產黨嗰一套嘅行政干預啦，去干預呢場選舉噶啦。咁所以即係唯一嘅方法啦，其實都係做人正直少少咯，即係唔好去參與一個功能界別嘅選舉之餘啦，亦都係要即係不斷聲討選委會、選管會各種行政干預同埋一個嘅即係行政嘅一個嘅即係措施去阻止一啲人參選或者阻止一啲投票咁樣嘅。好咁樣啊，即係呢一個嘅即係選管會嗰一個嘅政治干預咧，相信會繼續會即係繼續政治干預繼續做落去噶啦。咁我哋再跟進下個情況啦，點樣？ 係啊 ，Chatroom 有人問咧，佢話如果佢係新西嘅，問可唔可以交？个表去港岛地办咁样，咁如果你系喺港岛嗰度做监票点票，咁啊当然可以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尽可能避免啦。因为咧就交呢个表咧，咁就有一个手续咧，就系需要呢个选举嘅代理人，即系就需要日朗或者系我去签翻名嘅。咁视乎你嗰个地区啦，咁样。咁若果咧你交份表，你谂住去新西嗰度帮手，但系你交去港岛嘅话咧，咁我哋就要喺你填份表之后咧，拎过去新西俾日朗签完名，然之后再拎翻去港岛，跟住交翻俾你嘅。咁就会比较复杂啦个手续。咁所以希望尽可能嘅话咧，你去边一区帮忙做监票点票咧，咁就去翻嗰一区嘅地区办事处咁样。又或者你如果系比较麻烦嘅，或者你可能联络我哋，可能喺啲你方便啲嘅地方交收。咁就會比較好啦， 係啦，咁希望各位都可以嚟幫手啦，即係幫手監察住呢場選舉，唔好再俾即係選管會用各種行政嘅手段去干預今場嘅選舉啦。好，咁呢一節先講到呢度，下一節再繼續講。